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我常饰演浪漫的角色，实际生活却是咖啡浪漫了我。旅行在东京、北京、香港、台北，咖啡 Latte 是我唯一的享受。衷心推荐最新型 Lavazza EP2500 咖啡拿铁专用机，上网输入免购机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今年你绝对无法忽视的声音，音乐怪才许嵩全创作最新专辑《青年晚报》，32里的生活哲学，雅俗共赏，海蝶音乐震撼发行。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田馥甄。 飞碟男孩，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UFO Star 飞碟快红星，快红星，快红星。 大家好，我们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HTJ。 我是鼓手立中， 我是吉他手冠浩， 我是贝斯手阿斯， 我是主唱世堂。 很高兴能够在七月推出我们的首张创作 EP， 这就是爱。那我们请世堂跟我们讲一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成团经过。 就是其实我的杂音店呢，楼下是一间练团室，然后其实我刚开店的时候，我就知道楼下是练团室，因为我们楼上放的音乐一直抵不过楼下的那个鼓声还有贝斯声。可是有一天，我忘记应该是在2年前吧，大概2年前的时候，他们就上来吃早餐，然后吃久了就认识了，这样子。对 对，那我们那时候刚好在找我们乐团的主唱。那其实我们很早就听说楼上的老板深藏不露，是一位很会唱歌的歌手，所以我们就邀约世堂加入我们啊，没想到他就答应了。至于我们的团名灵感是来自于周星驰的电影《九品芝麻官》的英文片名 Hell the Judge。 那当初为什么会取这个团名，其实是大家在想团名的时候，电视上刚好在播《九品芝麻官》这部电影，那就算是半开玩笑的把这个当作团名。那后来我们觉得继续沿用这个团名也很好，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像周星驰的电影那样贴近大家的生活，融入在大家的记忆和感受之中。 HTJ， 他说什么？九品芝麻官吗？ 你这样不就让大家发现我刚刚很没有仔细的在听？我有想说之后他们会来到青春点点嘛，到时候再仔细的问问。 好的，12:06，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刚刚听到就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必须要说今天的青春点点有很多好东西要送大家， 但是要先祝7月5号寿星生日快乐。 他是谁？ 老皮。老皮说呢，我第一个愿望是健身成功。 Happy Birthday！ 第二个愿望是家人朋友健康快乐。 Happy Birthday！ 第三个我不能说，很喜欢马克玛丽。我不能说跟很喜欢马克玛丽是分开的。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吧？ 我怕大家可能会跟我一样，就是想象力很丰富的话。 但就是健身成功，可能还是要设下一个目标，说怎么样算成功。 可能他有一个体脂，或是他希望他的六块肌浮上水面， 对之类的，就是越明白清楚的话，你才能朝那个目标前进啊。 哈哈， 好，我们今天要送的东西有，我现在可以送东西，对不对？ 对，原本上礼拜有说今天要青春影城，但因为相比之下这些比较急，所以我们明天再玩青春影城。 一言再言，一言再言，说好了3年又3年，三年再三年。 好啦，好啦。 今天呢，我们要先送的是铃铛， 玲珑。是的，玲珑首张同名创作专辑全球首发 Live 音乐会就在这个礼拜三，7月6号星期三，台北的 Legacy。 7月6号星期三，7月6号。 对啊，其实就严格来说就是明 天。 后天 啊，明天欸，哇好近哦。 星期三台北 Legacy， 然后他晚上7点可以入场，8点开始。我们今天要请你，你还可以带一位你的朋友 一起去听玲珑。 是的，全球首发 Live 音乐会。 0223639955 0223639955，打电话给我们，如果你想要去认识一下玲珑，想要听听玲珑是谁，他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话呢，在这个礼拜三的晚上7点，台北 Legacy， 现在飞碟电台呢要邀请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听玲珑，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 隐藏着你。 明天我们也会送吗？ 是的。 所以想要去听玲珑的朋友们，请继续锁定飞碟电台的青春点点点哦。他在这个礼拜三的晚上七点钟会在台北 Legacy。台北 Legacy 呢，就是在华山1914文创园区忠孝新生站那边。接着下来呢，今天还有一个好康哦，送给大家。这个好康呢，不让九把刀专美于前，他是网络创作也算是前辈吧，就是写小说 大前辈。 对啊，痞子蔡、藤井树、六弄咖啡馆。 报告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底茶。现在请打02-3639-95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打啊，就是你呀、啊！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啊！ 六弄咖啡馆。好的，这个电影 说我不知道六弄咖啡馆在演什么、欸 欸、感觉起来就应该就是很青春的故事吧。 我看一下哦， Maggi 就是要一起长大，一起念书，一起受罚，一起追女孩。 有欧阳妮妮哦，哇哦，有欧阳妮妮啊。 林柏宏最近的电影真的好多哦。 对啊、嗯、可爱。 角角哥也有客串演出。 是的。嗯哼。而且我是在上个礼拜听光宇哥夜光家族才知道他很坚持就是六弄要念六弄。 哦，是哦。 他说这是正确的发音。這 六弄。 对，他说。 六也要这样吗？ 不是，六就是六啊。 六弄。 对啊。嗯。 六弄。 对啊。嗯哼。为什么啊？ 他坚持说要这样念，可是他没有说为什么。 没有，这就是正确发音嘛。就像你常常听到他讲话会讲说，比如说空中的梦想家，就像梦梦正确的发音是、 哦、你说光宇哥坚持啊。 对啊对对啊， 我以为是藤井树坚持说我的电影要叫六弄咖啡馆。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所以就是那个弄这个字是所有的像弄都应该要叫像弄吗？ 所以弄张弄瓦那个就不用。 对，然后譬如说，可是譬如说你家的地址在132巷五弄这样子七号， 你不要弄我，还是你不要弄我， 还是你不没有啊，一样你不要弄我啊，是不是只有到那个像弄那个弄才会变成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我需要国文小老师来那个告诉我们答案。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送六弄咖啡馆。嗯，藤井树自己的故事，自己当导演。这个口碑场呢，电影特映会就跟刚刚的玲珑啊，玲珑强碰了。嗯哼，一样是在星期三的晚上八点钟，而且呢要去一个很远很远很远，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云深不知。 你去过？ 我去过吗？啊，我去过这个地方。 有 穷乡僻壤。欸， 有。 我什么时候去过？我被迷奸了吗？ 不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过来的，然后过来之后脸真的很臭，因为你觉得真的很远。 对嘛。在国宾影城，不是微风，也不是长春，是中和环球购物中心。好，这个六弄咖啡馆的电影特映会呢，在这个星期三的晚上八点钟，国宾影城中和环球购物中心，我们会送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看，一个人可以拿到两张票。02-2363-9955，02-2363-9955，让你去看欧阳妮妮。 这是下班快几点，心情爽到在飞，哥哥我要去约会，妹妹都哈我这位，姐姐都爱我的 man， 今夜谁都别睡，什么烦恼烦恼 get out my way。 老板来电视剧接，来我去戏也不会，通通视而不见，周末就是 party day。 我的脸是路枪卷，跟着我不用排队，到哪都是焦点，来吧看我看我看我劈腿。 It's so fun, fun, funky night. Fun, fun, fun, fun, funky night. 舞者全是放出来，今晚你最摇摆。It's so fun, fun, funny night. Fun, fun, fun, fun, funny night. 快乐不必分年代，就让他们来到底。电视剧节来我出席也不会统统视而不见，周末就是 party day。 我的脸是入场券，跟着我不用排队，到哪都是焦点，来吧看我看我看我疲惫。 It's so fun, fun, funky night. Fun, fun, fun, fun, funky night. 舞者就是放出来，今晚你最摇摆。It's so fun, fun, funny night. Fun, fun, fun, fun, funny night. 快乐不必分年代，就让他们来到底。 A little more touch my body. 显油腻，限量加赠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想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 大家好，我是侯昌明。脸书按赞可以做公益吗？即日起至7月22号，到传善奖脸书粉丝页按赞分享，就可以帮社福机构获得总额9600万的奖助金。上网搜寻传善奖。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好的，12:23，我们的六栋咖啡馆已经送完了。希望星期三大家看得开心啊！大家可以 希望可以在 大荧幕上面看到阿阳妮妮， 还可以在环球吹冷气啊。干嘛？他冷气真的蛮强的耶。 我那时候到底为什么会去啊？ 好像是你真的很无聊的样子，而且那个时候你去了，就跟我一起回家，然后我们一起开车来电台。 这么开心， 这么无聊，不是？是你要想，你从你家特别搭捷运，可能到板桥或哪边，然后再坐什么接驳车之类的来， 这么麻烦。 我就不知道你那时候就很呛，就可能太，还是那时候我们有要看特映会，我忘了。 这么麻烦， 我有点不太确定，因为其实办在中和环球特映会真的不多。可是他听蛮多的，我就很好，而且他人潮也很多，所以我想说为什么那么少？而且很多对上班族来说，不是应该可能我下班就刚好回到我家附近看完电影就很近了就回家。 不多人这么早就下班吧？ 哦，所以8点也是有道理的。 对啊，不多人这么早下班。嗯，好的，最近我又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对，就的确是 很懒烦， 人生很无聊。人生很无聊的阶段，我这样常常就是一闲下来，就是一空下来，我就很想要找人聊天，谁陪我聊天，然后我必须要很努力的压抑住就是这种想法，就是不要这样子，欧马克你醒醒。 那跟人聊天会怎么样呢？ 跟人聊天没有，就其实聊天是蛮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可是你又会想要跟人家聊天。 你搞不好可以从聊天当中获得一些。 我很确定不会。我差点就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很渴望跟大家聊天，希望大家赶快打电话进来跟你聊天。 That's right。 心里有事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细三， 我细三。02236399955，02236399955，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天吧，跟我们说说话吧。 要去高雄，要去高雄，要去高雄。 温度 请转手，要去高雄，一手啤酒六个朋友，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要去高雄，有个人在那里等我，要去高雄，短发短裤低腰紧胸，要去高雄，我已坠入爱的河流。 16号要去 TICC， 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要去高雄》。12点30分，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一天的一开始的2个小时，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0223639955。 好看的包装不一定够爽，打开在欣赏，有没有挣扎？ 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没有人不会受伤，选对他， 让你闪闪发亮。 闪亮风扇糖是甜蜜的梦想，我们都在想象。 就像苦糖，试试没保障，酸甜苦辣，但是就要坚强。热烈像蜜糖，酸痒的锋芒，谁都别想抢，要风靡全场。 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 Cole， 嗨，你好。 嗨， 嗨，你是谁啊？ 我是苗栗的伟伟。 伟伟， 对。 伟伟，你是第一次打来吗？ 对耶。 新登场。 苗栗伟伟，你是用 App 收听哦？ 不是，网路。 哦。 吓我一跳！我说转到的话，真的是很离奇耶。 苗栗伟伟今天怎么会想要打电话给我们呢？ 我想要分享，因为我前三天就是前天，哎，什么？昨天之前就对啊，就是7月1号到3号，然后去绿岛玩。 哇哦！ 真的绿岛还蛮值得推荐给大家去的。 玩了什么？ 就是当然要去泡朝日温泉嘛，然后环岛，然后就是拍拍照，然后最重要是浮潜，一定要去浮，就算说你害怕水坏，一定要去浮。 现在下去看还是很漂亮吗？ 对，还是很漂亮，真的。我觉得有点后悔没有去潜水。 哎，所以对，你说一定要去潜水，但是你没有去。 啊，就是浮潜哦， 浮潜，对， 所以浮潜跟潜水不一样。 对，浮潜的话就是。只是让晚上看而已。 可是潜水不用先上课吗？ 要，好像要，他就会教到你会这样子。只是说潜水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是包行程的嘛，所以浮潜不用钱，等于说是行程内的。可是如果说你是潜水，就是自己要去额外，就是付费这样子。对啊，还蛮值得推荐大家去的。 很快就会学会吗？如果我学不会怎么办？ 好像就是教练学到会吧，就是教你教到会，因为我们刚好去的时候，在船上的时候刚好是有一个潜水教练坐在我们隔壁，然后他就说他是教到会这样。对。 那我不会游泳怎么办？ 不会游泳好像没关系耶。 真的假的？ 因为有救生衣啊。 哎， 不对啊，潜水没有救生衣哈。 对啊。 为什么记得不会游泳好像也可以潜水啊？ 不会游泳也可以浮潜。是这样吗？ 浮潜应该是个，因为浮潜它就是大家都会拉着彼此， 对，浮潜真的不会游泳也没关系，就是我们同团有个阿嬷， 确定， 对，都还可以去浮潜。 好的， 潜水就真的不确定了。 好的， 推荐给大家，对， 好的， 没事了， 谢谢你， 谢谢，拜拜， 拜 拜。遇到回忆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完全不敢想起。 为什么？有鬼啊？ 不是， 前女友。 对， 前女友在那边有怎么样吗？跟浮潜的教练？ 不是那一种，反正就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回忆。 色的我不能讲， 不色，一点都不色啊，一点都不色。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 就是一段糟糕的回忆嘛，就是好，就是坐火车，然后从台北到台东嘛，然后在台东，在火车上面，我不知道干嘛失心疯，我吃了两个铁路便当，然后之后坐船啊， 哇，很 吐的乱七八糟，我的妈，吐的好难过。 你没有先吃晕船药吗？ 因为常常感觉 好像也来，好像吃了但来不及。 嗯， 对。然后那一天的风浪很大， 嗯， 就是可能台风来袭之前， 嗯， 风浪很大，然后是很勉强的船可以开出去， 嗯， 就是吐的乱七八糟。然后到了绿岛以后呢，诶，台风 又好了， 没有台风就来啦。啊，所以台风来了，你能干嘛呢？啊，你什么都不能做 啊。 对，所以你就每天都关在民宿里面，然后 听风吹呀、啊、吹。 对，然后绿岛的民宿又不是什么非常 豪华， 对，五星级可以享受那种，没有，绿岛民宿就是很普通的家，旧旧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一个， 所以你难怪我说你刚刚听起来一副你没有浮潜过，但如果你去了，怎么会没有浮潜？因为浮潜是一定会浮一下的。 是哦。 可是我有点忘了，我之前去巴厘岛那个是不是潜比较深的潜水，就真的是要下去的，然后你要带一个像太空人的 面罩， 面罩， 天龙人面罩。 对，哎，当天龙人很不容易耶， 就是很重，是不是？ 不是，我在下面好晕，好想吐哦。浮潜不会，可是在下面就是那个海 哦，压力 这边一晃啊晃，我就说别晃了，然后他又逼你，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扶着那些楼梯，就是你要走过去看，就是他要你看那些东西。我就想说 我不要看，我要回家， 我要吐了。就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很容易对于那种晃来晃去会很晕的话，你要三思 啊。可是真的要试了才会知道吧，对不对 ？Yes。 降歌金曲。偏执的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偏执的幻想着一段未完待续。陈大天第二波心碎推荐，哪里来的勇气？ 为什么不能只有我和你？说不清谁又是谁的黑影，泛起回忆你不愿交代的剧情，回忆泛起等着等着快要窒息。是不是得了 say sorry 的病，每每遇见我就说对不起。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偏执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你，偏执的爱情呼吸里只剩压抑。哪里来的勇气我才能继续爱你，习惯的关系分开后能否继续。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我继续爱你，最坏的结局。 陈大天填词的感人创作，哪里来的勇气，收录在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还好有他们在前进的路上一直为我们歌唱，洋溢着自信，那些不被理解的都不重要。岑宁儿、陈慧婷、艾怡良、彭佳慧、卢凯彤、魏如萱都在 Legacy 2016年都市女声。今天一定会有美好的事发生。 每天一块什么一块什么， 日常全新专辑限量珍藏。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鸟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02-236-3-9-9-5-5 是明天吗？还是后天？后天，后天，后天。 明天是青春影城，后天是小队长。 后天小队长会来到青春点点点哦，02-236-3-9-9-5-5，请大家告诉大家，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Where is my children？ 02-236-3-9-9-5-5。 Where is my child？ 在 App 上面，陈颖很温馨的提醒大家，一二月的统一发票，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兑换哦。过期了以后就没钱了。哇！话说我三四月份我中奖了。 你中多少？ 我很难得的竟然中的是1000块， 给我 把我过去的就是都共估的全部都补回来了， 真的 好棒啊， 而且我现 在，而且我现在的就是发票已经会变很少了，然后竟然还可以中奖，我觉得天哪，人家说情场失意赌场得意这件事是真的。豆花哦， 嗯， 哪里的豆花 我不知道，请我吃豆花。 好啊，没有问题，豆花而已，豆花而已，没有问题的。 有点无解，我们之间擦着血，不知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我把你惦记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跟了1000遍，像迷路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走着走着，直到你出现， 有人说我是爱情废柴， 结论他懂什么是爱情废柴吗？ 人生胜利组应该不懂吧？ 对啊，他懂卤蛇的滋味吗？ 人生胜利啊，有啊，他那时候很辛苦，一开始在做音乐，就每天都窝在录音室睡觉的时候。 爱情卤蛇不懂吧？ 爱情卤蛇，我觉得他可能在，你知道， 不要跟我说幼稚园哦， 窝在录音室那一段，他的爱情其实。 可是搞不好那时候有一个人，就是比如说痴痴的支持着他，因为看见他的才华。 你现在是知道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可是音乐人都会有这段故事，就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 哦，0223639955，嗨，你好啊。 喂，马克。 哎呦，好久不见，我天啊！ 真的哎， 你是知道我是谁 ？Miki 啊。 哎，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在写计划书，你知道吗？ 写计划书干嘛？ 当然不知道啊， 我当然不知道。对，写计划书干嘛？ 我在写计划书啊，然后我看我在算我大概几年后会有多少钱，然后我就会去创业这样子。 那你现在是如何累积你的财富呢？ 赚钱呢，我每个月存3万块，一年就有32万呢。 你每个月可以存3万哦？ 好多哦。 也是不多啊， 我觉得很多哎、欸， 很厉害、 欸。你要节省一点啊！你们，我跟你讲，我知道你们的地方。当我如果我会把那个情形说给你们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哈，欢迎你加入我的阵容。 你被扣2块了啦！ 我知道，我打了好久、哦。 你打公用电话哦。 我打公用电话，我的手机丢掉了。 那你每次要打电话给我们，你就要从家里面出来，然后打公用电话哦。 对， 这个问题你上次不是问过了吗？ 对不起啊。 哪个问题？ 对不起啊。 好啦 ，Miki， 希望你可以赶快好好把自己的财产算清楚，努力赚钱。 努力赚钱啊。我也希望你们加入我的阵容啊，然后你们也可以赚到钱啊，我很会算哦。然后我，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算说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比较便宜，什么东西可以本利比较少，然后什么钱什么东西可以赚大钱，这样子我都在算，你知道吗？然后我明天要去学那个，我明天要去应征一个工作。然后那个工作是厨房的工作， 嗯， 我就在那边厨房学， 嗯， 当我学到了以后，我学了12年，应该可以出师了。 你是从现在开始你要学12年？ 对，我明天要去应征一个工作，在物资，它是便当店，但是它是教你油炸的， 嗯， 厨房很辛苦、哦。 所以马克、玛丽，你们要存钱哦。 好， 好的， 我会去找你们的哦。而且我 我会让你们赚到钱，我绝对不会让你们赔钱。 好好好， 好不好？ 感谢你 Miki。 因为 晚安喽。 因为赚钱真的很辛苦，你知道吗？ 我知道。 而且现在银行今天昨天的那个新闻哦，他又报道说年利率要少掉多少钱，这样子剩下一万两百块。年利率哦，100万才只有12,200块而已哦，所以我就想到这样子，我就想到说我存了那么久才只有这样子，那我还不如我自己来投资这样子。 好哦， 投资小心，晚安 Miki， 拜拜。我觉得我有点复古，主持一些欢迎来到北京之声12:48，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在深夜跟我们谈心聊天，02-23639955，02-23639955啊，嗨，你好， 等我一下哦， 好像甜点哦， 哎，答对了， 嗨，甜点 ，Hello，Hello，Hello，Hello，你想干嘛？ 你刚刚是问我们在干嘛吗？ 我在问马克在干嘛。 刚刚那个好朋友之间打电话，就是哎，在干嘛？ 我在开心啊，我在开心啊，接到你电话开心啊。 真的吗？ 的 跟你们说哦。 你是 Miki 啊？ 你刚刚那个我跟你们说也太像了吧。 你是 Miki 啊？干嘛？你要跟我们说 什么？我刚刚有没有想要学他？哎，但是我好像学的，就是我刚开头的时候本来想学他， 但发现有难度。 对，有点难。哦，好了，我想要说就是。其实我的眼睛真的不是睁眼， 那是什么？ 就是你们有听过一种虫，不是？有听过一种虫叫做隐翅虫吗？ 隐翅虫， 就是青蚂蚁，就是它俗称是叫青蚂蚁。 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听起来就好恶心哦。 对，然后就是它那种虫啊，然后你只要不小心压死它，然后它的毒液就会留在你的身上，然后就是你那个地方的伤就会开始有伤口，然后你皮肤就会开始溃烂。 青蚂蚁长什么样子啊？我现在忙 Google。 我觉得很可怕、欸， 很恶心，长得很恶心。 怎么会弄到你的眼睛去？ 因为我们家就是浴室，我有在浴室看过，然后我在想应该是它在毛巾上面，然后拿来擦脸。 Ew， 隐翅虫， 对， 好恶哦、喔， 超恶的，而且。之前那个医生不是开睁眼的药吗？然后有那个药膏，它上面我看那个药单，然后它副作用是刺激感，然后我就插上去，然后就超级痛哦、啊，然后我就一直告诉自己说那是副作用。 所以你是去哪边复诊？然后医师告诉你说这不是睁眼哦， 就是我回来宜兰，然后再去看眼科，因为就是隔天就越来越肿啊，然后原本只有上面，然后它那个就是青蚂蚁的那个毒液，它是。如果你就是在那个健康的皮肤再碰到的话，它是会继续扩散的。所以我原本都有上眼皮，然后现在下眼皮也有。 哟，那怎么会出现隐翅虫啊？ 我查是说就是比较旁边如果有一些什么草，就是因为我们家旁边是有空地的啦，然后就是有一些草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虫。 可怕，小心！ 对，非常的可怕。 不要捏它， 对，千万不要碰它，就是轻轻的把它吹走，或是用什么东西把它弄起来，然后 可能冲到水管里面或是冲到马桶里， 不能弄死它。 对，不能弄死它。 嗯，今天又学到一件事情，好棒哟！ 隐翅虫就是你刚刚找图片那样吗？ 对啊，对啊，对啊。 好恶心，就是一节黑的， 一 节 黑 的， 一节橘的， 因为那个很大、欸， 看起来 图片放的很大， 看起来。 但它实际就是跟那个 蚂蚁差不多， 有点像那个小小的那种飞蚁，有没有、 嗯？ 然后没有翅膀这样。 嗯嗯嗯嗯 嗯，非常的恶心。 嗯嗯嗯。 不过眼睛已经快要好了， 恭喜你。 那就好。 对。 晚安喽，甜点。 好哦，拜拜， 拜 拜。小心，排行榜危险了，亚莉安娜回来了。冠军，37亿人疯狂点击，粉红妖姬尼基米娜，流行天团共和世代，嘻哈天王小伟恩共同跨刀。限量加赠全球独家海报，环球豪华精装。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吴克群， 我是马克， 我在马拉威看见儿童梦想长大，却分分秒秒与饥饿奋战。 受到极端气候影响，非洲面临2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饥饿儿童的呼声，你听见了吗？勇士出击，危机远离。邀您捐款饥饿30， 报名7月30、31大会师，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得奖的是第五届国家产业创新奖开始喽！欢迎产学研界、组织单位、团体及个人报名参加，整合创新，产业升级，得奖者就是你！报名至8月26日止，详情请洽国家产业创新奖官网。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提供。 我是林宥嘉。 刚刚前脚才离开飞碟电台的 Kitchen 陈洁仪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她的新歌《被风吹散的人们》。 那些被风吹散的人啊，心里总留着一阵冬，那是用体会照亮的旅程，温暖曾经同行的人。那些被风吹散的人啊，一想起从前会多冷，时间虽无声却静静地问，你想要和谁共一生？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每当心在心慌心寒之后的飘荡，你有多勇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杨锦华。在这社会当中，有一群静默无声的植物人，常年与病床为伍，好像是被禁锢的灵魂。创世基金会为了这些家庭提供安养与道宅服务，今年诚挚地邀请您添砖加瓦，支持新竹及苗栗植物人安养院扩院服务，一起送爱心，帮助更多弱势家庭植物人。 爱心专线02-2397-0101 02-2397-0101。 没人能预测下一秒，但这一秒要快乐，就要听台湾爽。台湾爽首张创作专辑《乐活练习曲》，6月15快乐发行。Enjoy Music， 喜欢音乐。 我是曾永熙。 最亲的也最残忍，难愈合的裂痕，飞碟难关，空中的梦想家。 2016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唤醒你的爵士灵魂。特邀国际知名鼓手约翰莱利，首次与魏广浩、黄瑞峰等爵士精英联袂演出。两厅院与台湾宾士邀您沉浸爵士磅礴气势，参加全台最大夏日盛宴。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摘星树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3天2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艰难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就爱电你 UFO 来到第二个小时了，1:01，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玛丽刚很困惑的， 你要先接电话吗？ 哦， 还是不用？ 先接完电话再回答你的困惑，是不是？ 嗯。 嗨，你好。 喂，你好。 嗨，关一下收音机哦。Hi。 你是谁？ 哦，关了。我是张青。 张青。 张青，张青是 金 张青啊。 对，我打电话就是为了，就是我要不要换名字？ 哇！你是有写信给我们的张星吗？ 对啊，就每次念我的名字都很卡，然后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张星， 我才不好意思吧？那为什么脑子就是记不住呢？ 喂， 我觉得你应该要持续叫张星。 真的吗？ 嗯， 好哦， 我从今天开始会记住了。 谢谢。 没有，你看到那个字以后，你还会说：“哎，这是念西还是星啊？”你现在是用听的 星， 因为每次玛丽都很卡，那每次刚好都玛丽念到。 日金星 ，yes。 好，张星，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其实也没有，就刚考完指考。 刚考完指考，是不是就是？ 指考有作文吗？ 有啊。 为什么今年完全没有印象？作文题目大家在讨论。 就蛮奇怪的四个字，叫什么？举重若轻。 举重若轻。 对，就是蛮，就是面对困难，或者是。遇到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用什么平常心面对？ 他就给你四个字，然后跟一 小段，对，然后一些导读这样， 然后要我， 然后就用自己的见解还有经历去写文章。 那你写了？ 我就写有点论说文这样子，我忘记写自己的经验了。就觉得可能会拿很低， 哦，你就是一味写说 就是 面对， 对，应该要怎么样啊？就是把它扩写这样。 哦，请问男主持人一直抚着自己的额头是？ 他在想怎么写吗？ 我觉得应该不是哦，他的表情是有蹊跷。 题目太怪， 他大概是不喜欢这么八股的题目吧。 哦， 老师到底在想什么啊？ 有比那个弯腰油桶好吗？ 你说我看弯腰油桶？ 对啊，因为学测是那个啊。 怎样，欧教授 都很不 OK？ 欧教授帮我们出个作文题吧。KD 为什么要去那 ？KD 为什么要去勇士？ 这应该很多人写不出来。 会吗？老师，很多女生没有看 NBA 都写不出来。 我听不懂啊。 对啊，我也不懂， 听不懂。 唉，那英文作文题目呢？ 英文作文题目 How I made you mother？ 没有，英文作文题目是说很多那个硕士生去考清洁人员嘛。 嗯， 对。然后就是第一段就问你说你怎么看这个现象，然后第二段是说你怎么安排你的大学生活。 嗯 嗯，怎么感觉有点难啊？对我来说。 不是啊，你出这题目干嘛、啊、 问一下你大学要干嘛不行吗？ 可是这个题目的背后隐含就已经，他已经设定好你，就是他觉得高等教育有高等教育的意义，然后你不应该 是 对啊， 对，就很容易写，就是说我们 他 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对他设了这个，他设了这个题目，然后这样 说，每一个人走的那条道路不一定就是要贯彻，就是你可以有其他的发想的，我可能就会很低分咯。 你不一定会，你不一定会很低分，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欸，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当然如果你的英文就是完全都没有错的话，他没有挑出来，他没有地方挑你的话，你没有不会不可能低分啊。 好辛苦的作文题目哦。 英文比较不注重那个欸，就是你写的好，就是理念好不好，他比较注重你的那个文法还有那个措辞什么的。 嗯， 就跟中文比较不一样。 嗯 嗯， 有人说举重若轻、啊、我会搓椅搞砸了。蛮好奇。 蛮好奇你会搓什么椅的。 对啊，怎么觉得有点可爱。 那你的考完试的生活，你这两天在做什么？这一天在做什么？ 今天去看牙医，然后他说要拔智齿。 嗯， 你这么早就长智齿了？ 哦，我很早长欸。 所以他就是10 岁我就长了。 蛤？ 十岁又长第一颗，然后痛的要死啊！ 十岁欸， 对啊，然后它就长很慢，长到现在还在长。 十岁， 然后我有痛，对啊，很小。 那应该是大臼齿吧？那应该不是智齿吧？ 智齿长大臼齿哦，可是那时候我已经换完牙嘞、欸。就是 有人十岁长智齿的吗？ 还是那不叫智齿？嗯。 哦，反正总而言之，你去把它拔掉就对了。 我拔了一颗，然后现在拔了第二颗。 嗯。所以这就是你考完试的生活，拔牙。 对，然后还有要去爸爸的公司帮忙。 哦，打工啊，很不错啊。 对对，但没有钱，他就说去学东西。 那爸爸公司在做什么？ 他在当助理。 爸爸在当助理。 对。 爸爸在当助理，可是叫你去公司， 然后你要当助理，你要 当 助理， 助理的助理， 你要当助理的助理。 对， 那爸爸在当哪一方面的助理？ 他在立法院。 哦，立委助理。OK。 对。 那的确是有蛮多事情可以看看的。 可是我蛮难想象的，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他说去了就对了。 去了你就会知道很多，就是引进 啊 倒茶水啊、打字啊、接电话啊、听陈情啊、 有接电话 之类的。 嗯。 好的、 嗯、好， 希望你暑假快乐啊、哦、 好，谢谢， 拜 拜 拜拜。 KD 呢是一个篮球员， 是谁？ 是一个篮球员，他叫做 Kevin Durant， 然后 Kevin Durant Kevin Durant 凯文杜兰， 哼、 嗯、然后呢， 那个什么爱心的不是也叫 Kevin 吗？ 对， Kevin Love。 怎么那么多 Kevin？ 就是外国人的名字很长，就像 Michael 很多 Michael 啊， Mary 很多 Mary 啊， 球场上 球场上大部分人都叫姓啊，很少人叫名字啊。就像 Kevin Love， 你的球衣上面就是写 Love， 对啊，所以才很多人想要买他的球衣。 哦， 就上面是爱。 哦。 然后 Kevin Durant 是一个得分能力很强的全明星球员。 嗯。 全明星就是厉害嘛，就是明星嘛。那今年的约满了，所以大家就在讨论说他到底会去哪一队。那近年来呢 NBA 有一个风气，就是厉害的人要跟厉害的人走在一起，厉害人要跟厉害人聚在一起，聚成一队，然后去冲击总冠军，去拿总冠军。 嗯， 所以就现在有几队厉害的，包括像是 Curry 那一队金州勇士队， 他们已经有一群很厉害的人聚在一起了， 他们已经有， 天哪，好像海贼王哦， 有厉害的人了。对，然后就有人说 Kevin 对 Durant 到底要不要去那边，就是 要去 Curry 那边吗？ 对，然后这样是不是抱腿，抱腿的意思就是他们都已经这么强了，然后你自己也这么强，然后你是不是要去就是去抱人家大腿这样子。 嗯， 对啊， 为什么两个都很强，为什么还有谁抱谁大腿？ 因为有一种说法是，既然你这么强，你为什么不打造你自己的，你为什么不打造， 不自己出航，你还要去别人的船上？ 对对对，你为什么？ 他现在可能要组一个团队会不会太慢了？ 他其实自己的队蛮不错的啊， 哦， 只是都一直没有冲击总冠军啊， 嗯， 所以可能他的离开也会让很多一直支持他的人很心碎，就觉得什么？你怎么跟东区那个 James 张震岳一样 拉什么？ 对对对对对，就是为什么你要去抱人家大腿？就是要找人一起集合。明明你自己很强，然后你 所以他现在到底去了哪一队？ 他就去了勇士啊， 就 去了 Curry 那 边。 Yes。 那大家哦，所以大家一直积极讨论那件事情，就是因为大家心很痛。 对，或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天啊，就是那明年的勇士会变什么样子？因为今年的勇士已经打破了 NBA 的一个季赛记录，就是 NBA 一季要打82场嘛。 嗯。 然后82场呢，以前的记录是全盛时期的公牛，他们那时候有打过一季赢了72场，也就是整季只输掉10场而已。 嗯、 对，然后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是个记录， 这是个记录。但今年被勇士破了。 他们打了几场？ 他们赢了73场。 硬是多一场， 硬是多一场。那当然，有些人就是会去看某些比赛，觉得很不纯，因为觉得裁判有偏袒，好像故意要让他们过关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公牛那一年打遍天下无敌手， 嗯， 当然也就拿到总冠军， 嗯。 可是勇士今年，你拿了73胜，应该要打遍天下无敌手，那最后你没有拿到总冠军， 为什么？ 那所以就很多人在 为什么？ 为什么就 可以用一句就是因为球是圆的这样来解释带过吗？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欸，就看到总冠军在看到最后几场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就打得不像他们了。 太骄傲了吗？ 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反正就是今年的 NBA 看，就是从就是看完了以后，让我很彻底的对这个联盟失望，我可能不会想要再继续看比赛。 你不会想要看 KD 他加入了 Curry 之后？ 哦，会啦，会有点兴，会有点兴奋，想要看一下就是他 们打怎么样。才三秒你就反悔了？ 没有，就是可是总冠军在结束的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今年是我看过最难过的一个球季，就对、 啊、 一切都觉得很怪这样子。 那原本那个团队的人大家都在干嘛？ 就继续啊， 然后找下一个很强的进来这样吗？ 目前没有强的了，没有比他强的。 那爱心他在哪边？ 爱心还是在骑士啊。 骑士是哪里？ 骑士就是 LeBron James 的球队、 哦、直接就是那个什么队就直接用那个头来称呼，会不会很不礼貌？ 不会，但如果你要用一个头称呼的话， 比如说哦 ，LeBron James 那队，哦 ，Curry 那队这样。 对， 嗯， 那 KD 以前那一队呢，叫做雷霆队，所以以前讲到雷霆，你可能不记得雷霆，就会说是 KD。现在 KD 去了勇士跟 Curry 一队，你要叫谁？ 还是 Curry 啊？他先在那边的不是吗？ 哦，对啊，所以这样就出现问题啦。就我原本是一个独霸一方的，你要叫我， 你自己要去的耶， 这就是问题所在嘛。 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左右和你一起飞飞飞，超萌双人组左左右右，全新一批左右 iPlay CD 加 DVD 小书包，限量超值组，7月8日开始预购。 全世界都有办法，那你想要跟我去哪？啦啦啦啦，公带羽绒马后啦，和左右飞飞飞。 左右 iPlay 签唱会，7月24日台北金华城，7月31日高雄梦时代。风华唱片全面起飞， 风的 music。 大家好，我是 毕书尽。我有天很危险 ，I'm a B to the double R。有天很危险 ，KKK，double R。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要见 UFO。 1:16，虽然就是说了本届 NBA 就是结束以后，让我觉得哦，对这个联盟好失望，可是就是。最近的这个交易新闻以后，当然又会有兴起一些，对啊，还是会想要看，就是 KD 跟 Curry 还有 Thompson 到底可不可以打起来。 汤什么森？ 就是勇士队原本的阵容这样子，哦、就走了一些人，补了一些人，然后这样他们阵容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蛮好奇的。另外，当然就是身为一个脑残零粉，就是 Jeremy Lin 的书豪迷，就是、 他在干嘛？ 他也换队了。他换到 我看到新闻写很大，就是那个体育新闻都会说什么他要去哪去哪，但是去哪我也不太清楚。 他要去 Brooklyn Nets， 布鲁克林篮网队，就是也是纽约啊，纽约篮网队、嗯、这样子。Brooklyn， 然后可是现在篮网队里面就一群杂鱼，就是很几乎都叫不出名字的人， 然后都是很年轻的新人嘛， 有一位中锋是有名人，然后是老的，但是就他也有伤痛问题。 为什么听起来会让他皱眉啊？所以他到那边很多杂鱼，可是他有可能会组成一个像一个新的 group 要出航啦。 就是对，这可能就是什么小丑八旗海贼团吧。 Jeremy Lin 是小丑八旗。I don't like 小丑八旗。 就是那个海贼团傲傲，但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就是 Jeremy Lin 可以打出 Linsanity 的时候，因为他，我觉得他就是带领杂鱼非常非常 发挥那个， 对，他就是不可以跟任何的就是明星在同一队。 哦，我知道啦，就是少女漫画里面的山菜， 嗯， 就在杂草当中，他可以活得更旺盛。 嗯嗯。 对，那前提就是团队气氛要好啦。 嗯哼， Yo, 嗨，你好，你是谁？ 嗨， 嗨嗨，你是 马克玛丽，好， 你好， 我是阿歪， 阿歪，阿歪，你也是刚考完试的人吗？ 不是，我已经毕业很久了。 那阿歪，阿歪，你是第一次打给我们吗？ 不是，之前有打过。 之前你就叫阿歪了吗？ 对啊。 那阿歪，你要跟我们说什么？ 哦，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我上礼拜六日不好的心得。 做了什么？ 就是上礼拜，就是7月2号、3号有一个活动，是台湾疯狂障碍赛跑。 哦， 嗯， 然后呢，在哪里？ 然后在福州艺术河滨公园，板桥那边。 嗯， 对。然后因为上礼拜我们是有报名7月2号礼拜六那一天的。 嗯， 对。然后那一天就是到了下午的时候，有开始下大雨。然后我们就不确定说，哎，那现在已经在下大雨了，那有没有继续要跑？因为其实那个障碍赛它是有11个大型的那种充气障碍物，然后就是大家要爬过那些充气的障碍物， 或钻或爬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跳这样子，然后再加上跑步这样子， 嗯， 是大概5公里的路程，然后是在河滨公园。然后我们想说，那因为板桥那时候已经开始下大雨、大雷雨，然后我们就不确定说，那福州那边到底还有没有来继续进行？然后我们就上那个官方的 FB 去看，结果没有任何人有公告说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在进行。然后有一堆人都在问说，哎，那现在到底主办单位，对，可是主办单位都没有人回应。 嗯， 而且很扯的是，他们主办单位在 FB 上就是有写说，有客服电话，但是他们客服电话只有礼拜1到礼拜5还有开放。 嗯， 就很扯。然后我们想说，好吧，那既然都已经出门，那我们就硬着头皮就是搭公车过去。 嗯， 然后到福州车，哎，福州站，就是公车的福州站那边，然后一下车雨超大，然后连那个汽车这样开过去，路上都是水花的那一种。 嗯，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想要移动过去，但雨太大了，就走一下就是全身就会湿掉。然后这时候我们等很久之后，就突然有大概有看到两个人吧，就是刚跑完的样子就过来。 嗯， 对，然后呢我们就问他说，哎，那现在这状况是还有在跑吗？他们就说，哎，就是他们刚好跑完最后一关的时候刚好下大雨。 嗯， 那现在就是主办单位那边就是乱成一团，然后在桥下聚集很多人，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情况是怎样。 嗯嗯嗯， 对，然后我们想啊，那我们就是还是过去好了，我们就是这样子撑着伞然后这样走过去。然后走过去的时候，就鞋子都已经湿掉了。然后我们到了主办单位那边了以后，就是我们到的时候大概是3点多吧。 嗯。 然后我们是报名3点半的场次。 嗯。 那时候他就有听到主办单位说，好像等一下3点半的时候会公布，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后续要怎么做。 嗯。 对，就后来他们公布的时候，就是有4个方案。第一个就是，等到4点半好像就是会开放， 嗯， 会开放重新跑，对。然后第二个方案就是你就直接取消或放弃，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明天再来， 嗯， 对。然后第四个就是那得给你一个明年保证入场的凭证，你明年再来。 明年这家公司可能都不存在了吧。 对，可是这个，因为他这个活动是国外，然后一个是由台湾一个行销公司引进进来的。 嗯， 对，然后我们就因为明天要跑，明天7月3号礼拜天大家都有事，不可能明天跑。然后我们想说那就退票。 嗯， 可是退票很扯，他退票他的规章写就是扣除手续费用，他只还你15%。 是你当初报名费，对，报名费了15%， 超夸张的。 我们那时候报名费一个人1024， 嗯嗯嗯。 对，然后像算下来再一个人只退130多，好扯了， 真的超夸张。对，真的太夸张了， 很生气耶。然后大家在 FB 上骂，然后现场也有很多人就是火气很大，就在骂，可是没有一个就是可以做主的人出来出面，都是一些工读生在安抚大家。然后那些工读生也很可怜，因为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 嗯， 对呀、啊，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活动， 好 完全被骗， 好糟糕的主办单位哦。 马上查一下这是什么行销公司。 好像在 FB 上有人写，你可以上 FB 查那个 叫什么什么障碍路跑， 疯狂障碍跑， 疯狂障碍跑。 对，然后上面就是很多留言都大家都很生气，而且已经有人就是有跟苹果爆料，可是苹果好像没有管我们的感觉，因为他是觉得人太少了吧，就是反应的人很少。 台湾疯狂障碍跑， 对。 所以你们最后选的是哪个方案？ 我们选明年 哦、 oh, 明年 这家行销公司可能都已经就是解散，然后再换一个名字，我都不一定了。 对，因为你退那130要干嘛？就是哦，想说算了，那就等赌明年看看，如果明年真的没有就算了吧。可恶， 明年如果有你还要再参加一次， 如果天气很好的话我就参加。 嗯， 因为后来就是我有一直在关注这个 FB， 然后大家的留言，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他后来就是7月3号他有去跑，然后他在跑的时候他的头上就带那个 GoPro 那个录影、嗯、然后他就多时就是把他就是录成一个大概7分钟的影片，然后我看就是他在跑的时候 觉得很好玩， 不会地上都是泥泞，哎、欸，全部是泥巴， 因为下过雨嘛。 对, 对啊， 对，然后那些障碍那些充气人在上面全部都是干掉的泥巴，然后大家玩完全身都很脏，就觉得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玩。 所以当初你会报名是因为他的影片做得很好看吗？ 影片真的很好看，对，影片就觉得哇好欢乐，大家一起这样子就是爬山啊，然后跳跃啊，然后又溜滑梯，就看起来就很欢乐很棒。 嗯， 就事实并不是这样， 只能给你拍拍。 真的觉得很生气耶。 找到了吗？ 哎、欸，找不到哎、 欸，那怎么 找不到这一家行销公司哎、欸？ 所以你有进他的网，进他 FB， 可是你没有看到行销公司。 对啊， 嗯， 也没有人把他打出来吗？说什么什么什么公司，你们有没有要负责之类的？ 有啊，大家都有讲，但是主办单位都没有人回应。而且很扯的是，他们居然还放了7月2号一些就是参赛者参赛的影片的照片。 嗯， 对，然后也没有管我们其他人就是问的这些问题，完全都没有讲到任何退款啊或者是后续要怎么处理。 如果你明年有完成功，欢迎你再打电话跟我们分享。 好啊，没问题，一定会， 感谢你。 拜拜。 好，不会， 拜拜， 谢谢，拜拜。 我在多想什么，阳光明亮，空气变得发光，我可以就任性赖着床上，自由自己，不知忘了忘了你的一切。情绪像天空一样多云，世界是疯狂的美丽，今天适合旅行，把所有烦恼都忘记。我只想散步，我只想跳舞，跟着季节春天的拥抱。我只想做梦，我只想远离，自由自在我和我自己。我不再多想什么，阳光明亮，空气变得发光，我可以就任性赖着床上，自由自己，不知忘了忘了你的一切。情绪像天空一样多云，世界是疯狂的美丽，今天 天书和飞行，把所有烦恼都忘记。我只想散步，我只想跳舞，跟着季节春天的拥抱。我只想做梦，我只想远离，自由自在我和我自己。我只想散步，我只想跳舞，跟着季节春天的拥抱。我只想做梦，我只想远离，自由自在我和我自己。 找不到那个公司，找不到，找不到，找不到。 事发都已经过了一天了，该藏起来。 真的嘞，所以就是大家报名游戏的时候，还是觉得对啊，那些东西看起来都很有趣，或有的是就是国外的。 他就会觉得是一套搬过来的，应该不会出事啊。 对啊，是一套搬过来，但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细节真的。要把一个活动办成功，最重要真的是细节啦。 嗯， 对，尤其就是自己办活动，然后我们的活动也不是多大， 嗯， 但就是小小的活动，其实真的就是那需要很多很多的。 我们光是贴，不知道几个人格就要崩溃了。 对啊，你就是真的要好好的计划才会比较顺畅一点，然后更别说这种就是这么大型的，那一定会更崩溃的。去报名当攻读生也超衰的，被大家骂到爆。但是钱也不是我拿。 还有刚那个还算理性，知道他们也只是攻读生而已。 对啊，然后刚刚在 Facebook 上面看一下那些照片，看起来不是很快乐哎，就大家看起来也没有很快乐哎。 啊， 就说有一个障碍是要爬斜坡啊，往上爬的。然后可是前面人站住了，所以你就 在下面等。 对，然后站等的时候就是三七步，然后叉腰这样子，看起来超 boring， 看起来超无聊。 这怎么跟以前什么当兵的一些电影不是很像？你不是也要冲冲冲，然后越过一个墙 是、啊、 什么的？ 翻板墙。 对啊， 对啊，就让你们没有当过兵的人可以玩玩啊！ 我就不信那边都是女生，一定有很多男的。 有一些男生。 从今以后我的美丽要带着诱惑，从今以后我的故事要带着快活，不变的黑天鹅要解脱。我像发了疯，不尽了漩涡，随心所欲创作我的宇宙。我像着了火，付出了自我，如同重生之后放弃狂吼。 找到那个有听众找到了办这个行销公司了， 嗯， 是在今年二月底才成立的，也就是过完年后才成立的， 嗯， 在新北市中和区自立路，然后登录的所属分类是美食餐饮、农产品跟食品批发。 那跟这个的关系是在？ 好奇妙哦。 一言难尽的话语，一言难尽的结局，唱一首没有爱的情歌，等一个不会来的人。我是 B， 毕淑静。 有时候我只想放慢脚步，找回对生命充满热情的自己，让一切从一杯新鲜现煮的好咖啡开始吧。博朗咖啡馆， Life begins with Mr. Brown Cafe。 我依然爱你，但这些都与你无关。陈大天第二波心碎推荐，哪里来的勇气，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哪里来的勇气，我不敢继续爱你。 陈大天第二张专辑《一百种失恋的方法》6月21日风华发行。 Forward Music。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1:37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青春期543，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还是在想行销公司骗钱这件事情，也不是骗钱啊，他们就是认真想要办一个活动，但是细节没有想好，然后就办得不好这样子。我想要当这样的公司。 哎、欸。 就是办青春点点的版剧，然后告诉大家说，场场搞轰趴，全台都没有上映，但是我们独家跟片商争取到，全台仅此一场。 然后呢？ 然后就收钱啊，然后请大家来看啊。 这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好啊。 对啊，听起来很棒啊。 嗯。 然后之后放映的就是我 自己拍的香肠。 对啊，我就是烤香肠啊，然后 好烂哦， 一些直播香肠影片，然后还有我半夜我家楼下的那个香肠杯在跟他聊天。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整场来版点剧的人，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全场欢呼说哇香肠，怎么可能， 超可怕， 大家都疯了， 大家已经没有判断能力。 不到我，你抓不到我，你抓不到我。 Not gonna get us。一点四十二分，0223639955，0223639955，青春期543。好啦，就是如果参加那个说那个什么障碍路跑，然后觉得非常非常不值的话，你想办法去爆料吧。说如果苹果日报不接受的话，可能要找其他的地方爆料。 嗯， 现在不是有很多地方都有吗？ 现在平台那么 多。对啊，对啊，对啊，就麻烦就是。就你可能不能懒啦，你可能不能说说啊，写那个还要很多，还要收证，然后什么很麻烦。但如果每个人都想很麻烦的话，他就是可以不断的一直生存下去。 这就是他的那个蜜罐。 对啊，但话说，就算他爆料爆出来以后，他还是可以生存下去，因为毕竟他的公司，他就只要解散，然后再成立就好了。他再解散，再换一个名字，再成立一个新公司，他又可以继续活下去了。 当爱情有了伤痕 ，OK 风也没有用。 嗨，你好。 嗨，你好。 嗨， 我是芭比。 嗨，芭比。 我想说你们是不是都没有电话，然后一直放歌，我就打进来打打看这样子。 哦，欢迎光临。 嗯， 谁找你？ 没有，我就是 Line。 对啊，谁找你啊？ 我没有。 为什么半夜还有那么多 Line 啊？ 大家都不太睡觉啊。 为什么你们都这么红？为什么都没有人找我？ 你赖给我，我每天烦你。 那他找你干嘛？ 他说他在准备明天上课的东西，怕上课一下就上完了。然后我问他上多久，他说上三个小时。 他要上什么？ 他是美法师， 所以要教人家美法哦。 应该是吧。 嗯，半夜传这个给你干嘛？ 对啊，跟你讲的要做什么？ 觉得暧昧。 你们在暧昧、啊？ 就是、闲聊。 你们是不是暧昧？ 不，因为我们明天晚上去吃饭，所以就是在讨论明天要吃什么这件事情。 那你们明天要吃什么？管很多。 我想去吃那个，你们知道猫下去计划吗？ 不知道这是什么？ 好熟哦， 我不知道。 就是淤青小馆，它在那个善导寺站附近，离门其实蛮近的、啊。 然后嘞？ 它是有点像。创意的西式的料理， 猫下去、 我真的觉得我在哪听过，怎么会这样？ 猫是那个就是 猫咪 喵的那 Kitty 的那个喵，对对对，猫下去计划，然后它的炖饭很好吃， 猫下 去，很推荐，然后它有卖酒， 嗯， 对对对，哎呦，忘记光广播了，嗯，你们最近好吗？ 猫下去计划， 他现在只想知道猫下去计划是什么。 这间餐厅它蛮红的，它不好订哦。 是哦， 那你们这样突然要吃得到吗？ 那我们明天五点就没事，就会先过去现场。 它可以定位吗？可以。 好像可以，但不好订。 OK。 对。 好，我想我这么闲应该是 OK 的。 哎，你们最近有版剧吗？ 预 计什么时候？ 打给你哦，他打给你哦。 不是，这个是我另外朋友。 怎么那么多啊？ 你怎么这么红啊？ 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公司最近就是每个月都会要做活动，然后我刚好因为上个月我去听我一个朋友的讲座，那他讲座在讲八字，你知道八字就是那个生辰八字那个八字， 嗯， 然后我听完觉得蛮有趣的，想说可以邀请他们来我们公司做分享这样子， 嗯， 我觉得蛮准的，就是。就根据你的命盘，然后他会先跟你解释说，哦，大概哪几种类型的人，然后再看你的命盘，再说细项这样子。 嗯， 他说我是火啊，金木水火土嘛，我是火型的， 是木火土金水。 对。然后说我这个人很健忘，必须今日事今日毕这样。 嗯， 然后。对大家都很好，然后不太记仇，这是缺点，因为会忘记谁就是对你做过不好的事情，然后就忘记了。 嗯， 就讲得蛮准的。然后对，你们可以去算算看，我觉得很有趣。 App 上有人留言说，千万不要在马克面前讲算命。 我只是刚好带到这个话题，他也没有说算了就一定要尽信他，就是。 有趣而已。 秋葵，秋葵。 嗯，你们有电话吗？都没有，是不是？ 有一通啦。 哦，不然我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我明后天再打进来也没关系。 好哦， 晚安了， 晚安， 拜 拜。 好红哦，这么多人找他 啊！我现在传讯息给你啊，我现在传。 就 打开我的 LINE， 找到欧马克， 就很可悲啊。 嗯， 只有你会传，就是在节目上面光溜溜的人给我 做节目吗？ 你好， 嗨嗨， 还要挂 我 电话？我 传被挂电话了吗？现在有三个讯息进到你手机了。 好啦，我远远看到了，好难过。 最强摇滚乐团 YouTube 献给巴黎最感人的摇滚盛宴，请听环球 YouTube 合唱团《赤子之心》世界巡回演唱会 Invisible 巴黎现场。